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3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也随时向你敞开怀抱哈，欢迎你在这里呢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还有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刷存在发位置。2018年10月9号星期二，今天限号是3和8。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套环保，轻装出行。 国庆数据出炉，假期自驾出游更普遍，乡村游、研学游备受青睐。秋季汽车保养重视雨刷片，秋季自驾推荐云贵县。好，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据统计调查显示，在今年11黄金周期间，自驾休闲游更为普遍，其中呢乡村旅游、研学游产品备受游客的青睐。随着游客需求的转变，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的青睐，各大景区很多自驾来此旅游的游客不得不将车辆停放在临时计划的道路两侧停车位上。那么自助游的旅行呢还火了一些网红店。相关专家说呢，虽然依靠社交网络一些网红店人气火爆，但是要想保持长久发展，还需要提升内功哦，在保证产品特色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形成持久的口碑效应，这才是长久之计。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你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呢？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微上来推荐，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当然也欢迎你把你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哈，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呢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我们的官微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汪苏泷《一笑倾城》。 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 第39名， 萧敬腾《我的大学》。 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谁默默坚守。 第38名， 潘玮柏、关晓彤《慢动作》。 37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 36名 小眼丽莎抽抽网。 说非说法，说非心快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节日期间特别放送给你的一首歌曲，汪苏泷《一笑倾城》，来为我们的节日增色添彩吧。这首清新浪漫、完美匹配剧情并自带打破次元属性的歌曲，在为微微一笑音乐季完美收官的同时呢，也为剧集的播出拉开了大幕。汪苏泷的创作真的是太精彩了，我觉得也是他众多作品当中最出色的一首了。《一笑倾城》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过了风雪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声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怎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想轻易的风光，想和你铺纸一些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都跌宕，我们不散场。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而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声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怎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想轻易的风光，想和你铺纸一些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汪苏泷《一笑倾城》怎么样，让你的这个嘴角已经上扬了吧，心情大好的一首作品。今天天儿也不错哈，心情没有理由不好，是不是？抽烟喝酒烫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谢谢你发来的信息哈。还有这些很美的图片呢，都已经是金灿灿一片了，哪儿啊哪儿啊，这么美的秋景。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喜见说句心里话，爱在旅途，还有 Jesse 你们好。光威这边呢，刷一下啊。哦，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终于也发来，正好想问你有没有特别美好的秋景的图片分享给我们，太美了这些图片，如果想要的朋友哈，待会儿在大家族大群当中也发给你们。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翻身第38名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关晓彤的《慢动作》。潘玮柏说，一方面希望用陪伴来主题，这样的主题来诠释爱，陪伴可以是家人之爱、朋友之爱，也可以是影迷和歌迷之爱哦。另一方面，在与晓彤的交流当中，发现她对画漫画很感兴趣，感觉这个女孩少女心十足哈，于是创作了这首《慢动作》，漫画的慢，潘玮柏还有关晓彤。 今天怎么可以持续模拟微笑打招呼，突然流声无助，动了动了动了爱的念头，平凡街头漫画般的邂逅，情话要慢慢慢说。 潘帅和关晓彤的慢动作，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FBOYS 小精灵，吴青峰写的哈。 他的歌曲一向以精致唯美而打动听众的心，这首《小精灵》也不例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有请 GF Boys。 当雨化作小星星，太阳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到后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做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没错，这就是吴青峰写的歌，跳跃的音符配上灵动的歌词，塑造出了他一贯的风格。这首歌曲由 TFBOYS 来演绎，也更加贴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啦，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这边继续柔情似水，你那边继续聆听好音乐。小野丽莎的 Chow Chow 吧，悠闲的是小野丽莎的音乐标签了，也是她的歌曲最终要传达的生活态度。小野丽莎的歌声自然而又迷人，可以深深打动所有的人。如果你在线的话，你一定会被一击即中的。Chop Chop 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 刷飞升分，刷飞心快乐， 刷飞升分，刷飞心快乐。 Pois eu vou fazer uma prece pra Deus Nosso Senhor, pra chuva parar de molhar o meu divino amor, que é muito lindo, é mais que o infinito, é puro e belo, inocente como a flor. Por favor, chuva ruim, não molhe mais o meu amor assim. Por favor, chuva ruim, não molhe mais Chove, chuva, chove sem parar.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本市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大风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虽然风比较大，但能见度可达30公里以上，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驾车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美好奇妙夜暨2018浙江卫视秋季盛典正式公布嘉宾阵容，李宇春、罗志祥、汪峰、胡彦斌、李荣浩等华语音乐领军歌手悉数加盟，蔡徐坤、邓紫棋、关晓彤等次时代新势力偶像火热集结。本次美好奇妙夜的嘉宾阵容堪称合家欢，不仅有华语音乐领军人物，次时代新势力偶像也将同台，为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一贯在舞台表演中力求突破传统、制造流行的李宇春将一展独特魅力，歌手李荣浩则带来原创曲目，唱响年少有为的音乐态度。继续来关注，芝加哥当地时间6号上午，周笔畅与数万名跑者共同开跑芝加哥马拉松，此次是他继伦敦马拉松、上海国际马拉松、荷兰鹿特丹马拉松、温哥华马拉松后第5次打卡国际马拉松赛事。最后来关注，这个十月摇滚歌手杨乃文将开启2018巡回演唱会，首站天津站将于明天在天津人民体育馆正式开场，后续还将陆续到达福州、重庆、武汉、南京几座城市，带来独一无二、无法复刻的杨乃文的摇滚现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问候一下家族一群当中的老朋友，追赶太阳的人，还有仙成哥，仙成哥这个名字好新鲜哦，还有 Mr. Y New Me 龙哥发来的照片啊，还有王成根抽烟喝酒烫头也在这里来 say hello 了。半世风烟，你和抽烟喝酒烫头是一个家族的吗？跑在树上的小乌龟，好久不见，字母妹妹姜文龙，还有孟小千，大眼有神，温暖喜见，还有韩炳正、阿董、圆圆， 浮生若只是梦，书森。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呢 ？NJZ 现在好活跃啊！小呆猪、富贵、玉香，还有周阿姨，你好。好了，问候完了大家，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时尚资讯，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哈、拥有自己的爱车，那么怎么好好去爱它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来关注一下秋季汽车保养这个话题。夏季高温多雨，雨刷工作很频繁，再加上雨刮片的材质为橡胶，受到高温和雨水的影响，雨刷片很容易老化。当雨刷片出现刮水不干净的情况时，应当及时的更换。那汽车玻璃水呢，也需要检查了，冬季就要来到了，最好提前注意更换冰点玻璃水。注意一下您家的玻璃水是不是还是夏天的，一定要换成冬季用的玻璃水。好啦，不用谢我了，回去好好的关注一下你的爱车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林卡内秀。 第34名， 张碧晨，下一秒。 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 第33名， 钟欣桐，童话。 童话树下有一个 第32名， 王力宏，龙的传人。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他的名字就叫张。 第31名， SHE 中国话。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说哈，我不是 Linka， 我是 Lenka， my name is Lenka。对，带来这首很欢快的歌曲，上周第4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35位次。这首歌曲的 MV 啊 ，Music Video 建议你去看一下哈，很俏皮可爱，极具个人色彩。Linka 呢，在 MV 当中变成可以飞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实现着他的那些奇思妙想，可谓是天马行空的。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碧晨下一秒，作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专属定制，完全体现了剧中的这种感觉。张碧晨下一秒第34位。 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再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 张碧晨继年轮之后的再次合作，90后的唱作人汪苏泷谱写的甜美初恋旋律，配合天籁般嗓音的张碧晨可谓是珠联璧合了。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好听的歌，来自张欣彤的《童话》。这首歌也是对于自己成长经历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 当我渐渐明白，我应该感谢太阳鸟飞过来，摇晃的指尖并不是意外，风该来时终会来。终于发现我的表白不需要所有人明白，终于在遇到你时相信了爱，相信了你的存在。下有一个女孩，不管未来晴天或阴霾，相信眼泪为了笑而来，永远知心盛开，永远都像现在。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国庆佳节的时候，带给大家聆听的一首歌曲，也是振奋人心哈，让我们骄傲一把，作为中国人。王力宏《龙的传人》，歌曲当中王力宏令人惊讶地融合了 DJ 电子乐节奏，还有流行音乐的嘻哈摇滚风，为自己开创了独特的曲风。Check it out， 龙的传人。 传人的东方有一条江，他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他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有激情的一首作品啊！这首歌曲呢是为2016美洲杯而特别唱的一首歌，来自 Pitbull 皮叔还有 Becky G 合作这首 Superstar。还记得当年2016年美洲杯哈，最终呢阿根廷点球战再负智利，于是呢智利连续两年获得美洲杯。那么刚刚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我们在这个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情燃啊，激情在赛场上哈，真的是看得很激动，很兴奋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自林雨中的工体北，工体北就是说咱们北京的那个工体北边。三里屯啊，那林雨中呢在这儿游历一番之后，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工体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工体北，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慢的天气好多一早，像东西是跳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先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踢过了工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起好都一早，想东西是跳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眼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工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

说完猕猴再去赏花。近日位于顺义天竺镇的600多万株向日葵陆续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这片花海位于温榆河畔，距离城区只有不到40分钟的车程，因此被视为距北京城区最近的向日葵花海。向日葵的观赏时间就到10月上旬。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好了，刚才已经预告过了，在这个时段我们要了解一下奥拓租车。好了，今天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奥拓租车的公关经理傅玉。傅经理你好。 啊，腾斌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你刚才叫我腾斌，我叫你傅玉得了。也别叫我老师，我也别叫你傅经理了。 行， 这样显得亲切一些。好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对于我们新朋友哈，可能还不太了解凹凸租车。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凹凸租车呢是2014年由我们的那个创始人张文健先生和陈维宇女士率先将车共享的理念带入中国。2014年5月凹凸租车正式上线，现在已经占据中国那个共享租车行业的80%的份额。凹凸租车为出租双方建立了一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私家车车主呢可以通过共享自己的这个闲置车辆获取额外的收入啊，租客则可以以更加经济的价格租到心仪的车辆。那么凹凸租车呢，我们倡导的是一种不持有的生活，通过分享交换的形式使闲置的资源再次产生价值，降低资源的消耗，减轻地球环境的负荷，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和这个业务的介绍。 哦，就是把大家闲置的资源共享出去。 是的， 给他这个浪费的资源，让他再生成一个，怎么说呢？再有价值哈， 对， 价值的体 现。因为现在就是在这种大城市，我相信有车一族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咱们的车的这个使用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停在那个停车场，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车库里啊。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车辆的需求量也比较大，而且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限牌限购，就这种城市对车辆的这个用需的这个矛盾会更大一些。那么我们凹凸租车就是希望能够调配这样的一些车资源，使大家能够供需平衡。 哦，真的很好。你看很多人呢是有了驾照，但是呢我摇不到号，没有车开。 是的。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哎呀我的车今天限号，可是我又必须要用车，怎么办？ 对， 就要像这样的情况呢，确实是凹凸租车就是一个您的最佳选择了。不是预测2020年中国将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这个交通还有限行和限牌的问题 是 出现出行困难哈。 啊，这是有一些这个官方的数据的，就像就是根据这个中国公安部的这个交通局的数据，截止到今年的这个6月，中国的私家车的保有量是有1.8亿辆，但是呢，咱们的那个机动车驾照持有人数量却高达3.96亿人，其实这样算来的话，有本儿，但是没有车一族就达到了2亿，超过2亿。 超过2亿就是比有本也有车的人还要多。 对，而且呢，根据这个汽车工业协会的预测，10年后咱们那个中国的这个驾照持有人会达到10亿人。但是我们中国眼下的道路还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对汽车保有量的最大容量仅有3亿辆，所以说这个数量在未来还会达到7亿，所以说它这个供需的矛盾非常大。怎么去缓解这样一个矛盾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咱们这样一个凹凸租车共享私家车共享平台来解决这样一个矛盾。 就是把您闲置的这个资源把它利用起来。 是的， 让那些有这个驾照却没有车开的人也让他们有车开 了。对，让车这个资源能够得到物尽其用吧。 对，这是我们说的最起码的哈，这个保障 是 就是说我们这个最起码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 对， 另外呢还有更高层次的，就是说以前刘倩经常说不用身家过亿 就 可以享受 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 没错，你可能这辈子哈买不了这个玛莎拉蒂啊，或者是这个豪车哈，但是你通过奥图租车，你可以租到这样的车，体验，咱也体验一把吧。 对， 开一个月的玛莎拉蒂又怎地？ 是，说到这里，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平台是这个私家车共享的平台性质，所以呢，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租车公司比起来，我们的车型会非常的丰富，就是您在路上能看到的，不管是从几万块的这样一个紧凑型，或者是几千万的这种豪车，在我们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车型是逾万款。 哦，真的是哈，我们来看一组数字。现在大家如果呢想了解一下奥图租车呢，可以搜一下这个官网，就是www.autozuche.com。前面就是凹凸就是 AT， 后面租车是汉语拼音全拼。 对。 .com 进入到官网，然后呢很有意思哈，你会拉到这个大概是中上部位哈这块，然后你看的数字刷刷最后停在了第一栏，停在了是这个一万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的这个车型超过了逾万款。其实还不止一万 哦，就是车型都超过了一万款，就 是 你能想到的车型在奥图租车都可以找得到。 是的。 好的，第二个数字呢是50万，这是什么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注册的车辆超过了50万辆，也就是说现在在咱们平台上用于出租或者是用于租赁的这个车辆，私家车的数量达到了超过50万辆。 超过50万辆车了，足够您用了。好，第三个数字呢是500万。 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么多年来一直使用咱们平台这个服务的这样一个人数的一个总和。 好，最后呢还有一个50家。 这个就是我们的城市，其实我们现在城市也是超过了50座城市有这个北上广深南京杭州等。接近60个城市，这样 将近60个城市，就是无论您在这个全国哪个地方，您都可以享受到奥图租车的服务。 是的， 覆盖的城市非常广，将近60个城市，而且呢车也非常多，车型也非常多，现在注册的用户也非常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哈。 是， 看到现在大家的这个出行的理念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了。 对，而且就是给大家多了一些这种出行的选择。而且我们这个奥图租车跟传统的那个租车平台比起来，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服务，就是我们有一个车管家的服务，就可以就是全程取送车，您只用就是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去进行这样一个下单，就会有我们的车管家将这个车辆清洁干净，然后加满油送到您的手上，就免去了之前这个要到线下门店去取送车的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就是行业的一个首例，一个先河。 这是咱们奥图租车的一个特色的服务了哈。 是的。 以前我们都知道哈，我要去租车，我得先下单啊，打一辆车，打到了这个租车的地方，把车开走之后去还车，然后还得再打一辆车，然后再回家， 非常的繁复。 对对对，现在就不需要这些了，这就是奥图租车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大便捷哈，特色的服务。那除此之外，奥图租车还有什么样特点吗？ 因为我们在这个发展业务的过程中，就是尤其在北京和上海、广州这样的限牌的城市，发现有一些用户呢，他有牌照，但是自己却很少使用，为了去留住这样一个牌照的机会，去买一辆车，或者是去停在自己的这个家里或者停车场，非常的浪费。为了去盘活这样一个闲置的车牌，我们针对北京地区推出了这个保牌的计划。具体呢， 我们待会儿再说。 好的， 好 的。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这笑容温暖纯真。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啊。一般开车的时候，呼吁也喜欢一边开一边听歌，是吧？ 是的，嗯，有一颗奔腾的心。 嗯嗯，现在比较喜欢听的歌是那个《沙漠骆驼》，是吗？ 是的，特别火， 很火的一首歌。嗯，好了，以后也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听哈。 嗯， 谢谢你推荐给我们这首好歌。 嗯，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凸租车来给大家推荐这个保牌计划。嗯，现在如果你打开了奥凸租车的官网，你可以在上面清晰的看到保牌计划，然后点击进入进去就可以看到了，是吧？ 对， 来，傅宇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其实，在那个咱们的首页上会有这个北京、上海、广州这样一些城市都有这个保牌计划的这个服务。针对北京的用户呢，我来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咱们北京的用户，我们是集中采购了一批这个现代悦动2018款。这个厂家指导价是8.49万。然后呢，首付咱们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呢，您只用就是投入79,833元就能全款买下这样一款车，放到咱们的这个奥凸租车来租赁，月租金能够达到2,500元，三年的这个租金的收益能够达到9万，在三年之后呢，您如果想继续保留这辆车也可以。如果您说我可能不想再开这个旧车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奥凸租车以这个二手车一次性的买断3万元买断这辆车，也就是说三年的净收益是用9万加上3万减去前期投入的这个79,833元，咱们的净收入是40,167元，年化收益率能够达到16%。 16%。 嗯，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笔账你们没算，就是我免去养这个车花的钱。 对，您这个想得更周到，但是确实是这样。在这个租赁的期间，不管是养车还是说这个车辆出现一些违章，都是由我们奥凸租车去全权办理的。您就是不用操一点点心， 把这个牌子保住了，然后用最这个优惠的价格买了一台车。 嗯， 然后这台车呢，奥凸租车来帮你去拿这台车赚钱给你。 是的， 然后呢，你再不用再养这辆车花销了，这个奥凸租车也全都帮你包了。 是的， 然后呢你看这还看到一个就老旧车辆成负担，算了一笔账哈，如果说这车放在您自己家里是一台这个老车哈，您为了保住这个牌子买了一台车新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不怎么用了一直搁置在那儿的一台老车也好，保养费加上停车费再加上保险年检费再加上维修费哈，大概归成这五大项一年大概要花到19300。 对， 就是奥拓租车如果说参加保配计划这19300帮我们免了是吧， 是的，这也是 全都省 这也是省下了一笔收入 对吧，再乘以三呢，三年帮我省多少钱， 这也小6万块了 对，然后最后刚才说了我还能再挣多少钱 啊，我们还能挣到的这个是四万多了嗯， 等于我 6万小10万了， 省了6万又赚了4万， 是 等于我一共就赚了10万块钱，嗯、 太精明了。 是因为你知道吗？北方人好像不是特别的在意这个，北方人总说啊，我的钱要赚钱赚钱赚钱。南方人就说，哎呀，钱一部分赚出来，还一部分省出来的呢。 嗯、 啊，你省的加你赚的，其实等于是你又是你得到的。我想，哎，也是啊， 小算盘算得更精了。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保牌计划呢，可以帮您把这个牌子保住哈，然后您还可以省心，还帮您省钱，还帮。您赚钱， 对 这个确实很好。但有的人说我真的是不想参加保费计划，而且我这个车是刚刚买的。 嗯， 比如像我吧，就是挺觉得，哎呀，我这才买了，早说呀，我已经买了这个车了，那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交给奥拓租车， 对，由 我 们来去，对，由我们来代管，或者是放到咱们平台上去作为这个租出去，也可以得到这个每个月3000到4000元的这样一个租金收入。 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奥拓租车用了很多方式去触及到咱们这个车生活吧，整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些诉求也好，服务也好，做到极致。就是您只要有用车租车方面的需求，来奥拓租车基本上就能满足您的这些诉求。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在官方微信平台呢来提问哈，在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关于奥拓租车品牌呀，关于如何去租车呀、还有保牌计划等等，如果您想了解的都可以来问一下傅玉哈。 是。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不知道傅玉是不是喜欢，蔡依林喜欢听蔡依林的歌吗？ 嗯，我们这个小女孩都很喜欢。 是 吗？不过这也是暴露年纪哈。 啊，嗯，对，就是说你是小女孩呗。哎，我也很喜欢蔡依林。 咱们都是 对，我们都是怎么也要有一颗少女心的，至少来听听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之后回来呢，让福玉告诉大家如何在奥凸下单，有哪些接触奥凸的方式方法，是吧？ 好的。 白色环形阶梯，当然正在用和仙人奇有遇，趁闲暇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丢失的担心，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湛蓝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空气，对着空气收集，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真理，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旦幻想的快乐远远无惧，世人绝对能到底许愿只愿让希腊少女， 又触动了一颗少女心的哈，许愿池的希腊少女馥郁看来也挺喜欢这首歌的， 是忍不住跟着就晃起了头来。 有的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带上这样的汽车音乐感觉特别不一样哈。 是 我突然有一小小想法哈，刚才说到咱们凹凸凸车有很多特色的服务，包括以前阳光介绍过的，可以您把这个车开到南站哈， 对， 然后就把车给您代管了。那还有没有其他更贴心的，比如说来一个少女心十足像我们这样，哎呀我想租一个什么什么车，但是这车确实挺漂亮的，但是能不能再有一些软装啊，比如说给我们这个车弄个假睫毛，在里面放个毛绒玩具什么之类的， 定制化服务。 哎，对对对对，有吗？ 这个真的是我们因为有车管家这样一个服务在中间嘛，所以就是会满足大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应用的一些需求。当然您说的这个，我们真的可以日常优化到我们的服务中去，实现这个少女的定制化服务。 对呀，然后除了少女还有少男嘛，他们这些嘛。对，我觉得可能 但是我们的基础工作一定是会做得很好，一定会保持这辆车辆是干净整洁安全的交到您的手上。 对，花里胡哨可能是放在一边，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对， 我们这车不管是哪儿，咱们这个车给您送到这个您家是送到您府上的时候，一定是所有都检查一遍。 对， 完全没有问题了，没有故障了， 没有异味， 安全， 对，非常的干净， 你们 非常的整洁。 送车里面的香水啊， 我们是有一套非常就是固定的一些这整理车或者是去清洁车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标准。 以后能不能再送我一个车厢风，再送我一套那个车的那个 您在 坐垫儿。 备注上备上，我们去帮您就是完成这项服务。 哦，请备抱枕、车厢风、座套、脚垫儿。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这样就是让我们这个平台多了更多的个性化的这样一些用户。因为咱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APP 上也会有这样一些社区，会有很多这个我们的用户分享他们不管是自驾游或者是平时这样一些用车的一些心得，都是非常的有意思。好像就是到了一个开通了一个这个非常神奇的大门，里边有各色各样的去近郊玩的，去远处玩的，都是通过凹凸平台来租自己心仪的车辆，去达到这样一个短途旅游的这样一些游记，非常的有意思。 看到了，如果你打开凹凸租车的官网呢，你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很多车主分享他们的体会哈， 对， 他们的体验，都是很真实的， 是的，都是他们真实的一些体验。说到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参加这样一个不管是租车也好，保牌计划的这样一个服务也好，我们一共有大概三种方式。一个是微信关注凹凸租车的凹凸共享租车的服务号，同时也可以去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然后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报名参与。 三种方式哈，选择您认为最方便最便捷的一种方式， 对， 来接触一下凹凸租车。我是建议大家呢怎么也要体验一下啊，因为未来是共享时代嘛， 是 这个共享车辆共享的出行方式，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否则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的。好，我最后呢还想跟馥郁提议一下哈，其实刚才咱们说的什么车厢风靠垫什么这个就属于后话了，但是我觉得车里面的音响哈很重要，音乐很重要，能不能咱们合作一把，我给你们这个客户也量身定做一下汽车音乐课程盘送给你们的客户， 这是我们的荣幸。 对，因为这也是我们这个长处了哈，别的我们不敢说，但是这个音乐我们是可以给大家这个专门来做这个光盘送给大家，没问题。 谢谢，因为我们的这个 APP 进去以后你会看到跟着好奇心出发，现在好了，跟着好奇心和音乐一起出发， 后面加上 FM974 汽车音乐会。好了，谢谢馥郁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今天呢大概的蜻蜓点水一样的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如果想深入的详细了解，我觉得万事还是您自己亲身去体验一把。 对， 好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10100202， 还有参与，对， 还有我们的 APP， 还有我们的这个官网，大家都可以来接触一下。好了，再次感谢馥郁光临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腾斌老师， 腾斌就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好的，再见。 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天9点说好了，我们不见不散。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